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播剧从独狼到政委第一集。 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这个打街球的穷小子会进入 NBA， 是父亲对我说 Steven， 不要放弃你的梦想，你会成功的。 我成功了，我们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妈妈，你相信吗？ 相信，相信，妈妈相信，我的史蒂芬，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是的，妈妈。 可是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它既可以让你在20岁一步登天，也可以让你在33岁坠入地狱。 曾经显赫一时的 NBA 全明星球员，居然遭遇纽约球迷的集体倒戈。 哇哇哇，这可是他的主场。 Marbury， 刚才那么好的空位，为什么不把球传给我？ 原意思这里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哥，独狼， 你说什么？ 要赢了吗？全场都在喊你就是一头独狼， 你敢侮辱我啊！ 你这个混蛋，你敢打我？ 住手！ 住手！ 你打得更狠些！ 住手！住手！ 妈妈， 孩子， 我厌倦这一切了。 斯蒂芬，比赛输了他们也不该这样啊。 我就是想打好球，想当领袖，想当 NBA 总冠军。我这样错了吗？ 斯蒂芬， 你没错，是他们配不上你。 妈妈，我是不是让爸爸失望了？ 没有，儿子，每场比赛你爸爸都会去现场给你加油，即使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个人支持你，那一定是你的爸爸，知道吗？ 东瑞，扬言巨赛的 Marbury 今天不仅上场了，而且打得格外卖力 啊！ 看来独狼已经被你驯服了。 记住，不把他驯服了，难道让他替我当教练，我上去替他打球吗？ 是啊。 东瑞教练，东瑞教练，不好了，不好了！ 怎么了？ 马布里的父亲在观众席上突然晕倒，被送往医院。 啊？ 要不？咱们快把马布里换下来吧。 不，比赛正在关键时刻，马布里现在状态非常好，不能让他下场。 亨瑞教练， 闭嘴！你要是走漏了风声，我开除你。 爸爸， 死爸爸，您爸爸犯了性格，没抢救过来，他一直等着你，念叨着你，斯蒂夫， 爸爸。 尼克斯队开除他在 NBA 赛场上辱骂德高望重的亨利教练，影响极其。 一项 NBA 最不愿与之成为队友的球员的调查显示，马布里高居榜首。 马布里在网络上直播了自己24小时真人秀，他的极度荒唐之举让他几乎成了人渣垃圾的代名词，再也没有一支球队愿意与他签约。 今天马布里在他的家门口差点向采访的记者们动粗。 不打球真的挺好，舒展木比打球好玩。 啊，钢轨这么悦耳，这是最美妙的打击乐呀。 斯蒂芬，我操！不看！斯蒂芬，你这是在干什么呀？斯蒂芬， 我被他们毁了。彻底毁了， 斯蒂芬，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这个联盟抛弃了我，这个世界抛弃了我。 没有，没有，儿子，你还有妈妈。还有妈妈呀，我的斯蒂芬。 那是我生命最黑暗的时刻，效力 NBA 13年之后，我失去了生命中曾经最重要的东西，孤独和痛苦 甚至一度让我想到自杀。 来吧，儿子，把安眠药吃了，啊。好了，有妈妈在你身旁，把眼睛闭上。你都七天七夜没合眼了，什么都别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要相信妈妈，会好起来的。 皮特师傅，你教我打球吧，我要加入 NBA。 马布里，在美国像你这样梦想进入 NBA 的男孩成千上万，要想脱颖而出，知道该怎么做吗？ 怎么做？ 把他们都比下去！ 我要加入 NBA！ 把他们比下去！ 我要加入 NBA！ 把他们都比下去！ 我要加入 NBA！ 比下去！ 皮特，怎么还是没有一家球队愿意签我？ 马布瑞，我们还是现实一点吧。 什么意思啊？ 纽约乔治体育赛事集团公司同意我的建议，由你担纲，我来协助你办一所乔治篮球学校，这已经是目前最好的机会了。 皮特，你知道我只想打球，篮球是我的全部生命。 目前这个形势，整个 NBA 都不会再接受你了，除非我是上帝，可惜我不是。 真的就没有一点办法了？ 倒是有人跟我提起过一支球队。 哪支球队？ 首钢男篮。 在哪儿？ 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中国北京。 中国？他们那儿也有职业联赛？ 是的，他们的顶级联赛叫 CBA， 首钢男篮是其中的一支。当然那里的水平跟 NBA 没法比，不过他们开的年薪还可以。 那他们怎么说？ 我没有跟他们细聊，反正你也不去，毕竟你是 NBA 的超级明星，不能太委屈了自己。 不，我去。 什么？你要去？ 去。不管他们是什么水平，不管他们在哪里，只要有球打，我都愿意去。 2011年8月，我和 Peter 飞越半个地球，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加盟一支陌生的球队。未来会怎么样？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 今天在这五棵松篮球馆宽敞而又温馨的会议室中，我代表北京首钢篮球队俱乐部热烈欢迎马布里先生的加盟。 好，欢迎 欢迎欢迎！超级球星马布里先生光临北京，是我们北京球迷的特大喜事。北京球迷坚决支持马布里，坚决支持北京首钢男篮。 下面呢，请咱们的林指导给我们讲两句啊。林指导，请。来，欢迎。 作为主教练，我今天比任何人都激动。马布里先生的加盟是我期待已久的愿望。我们首钢男篮有了这么强大的外援，一定能在本赛季取得突破性的成绩。 对，好。 马布里先生，在这个不平凡的时刻，您一定有话要说吧。 Yeah, OK, 林指导，我说两句。 好，大家欢迎。 OK, Thank you, 北京欢迎我，我很开心。我想你们一定很好奇 Marbury 这个美国 NBA 的全明星为什么到中国来打 CBA。 我坦率地告诉你们，我对遥远的中国知道的很少，只知道 China 就是瓷器。我很有兴趣来这里看看玩玩。 不是打球，是搂草打兔子，顺手烧菜。 过去你们只是在电视里见过我打球，以后我会让你们近距离 见识一下世界顶级篮球联赛 NBA 是什么样子。哦， 狮子打哈欠，这口气可多大呀！狮子那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 各位，这请相信啊 ，Marbury 作为职业运动员，职业精神是非常强的。 Of course， 我会用我的成绩单证明这笔签约是超值的。 是的。 还没上场呢就跟这犯火了，真是毒了。 林师长，刚才别人的发言都热烈鼓掌，我说完怎么静悄悄？他们在说什么？ 也有可能是您和大家在语言上还有障碍。哎，马布里先生，您的腾空大灌篮特别的精彩，大家说是不是？ 对， 您可以给大家表演一下。 OK， no problem。 那好，去一号场地欣赏马布里先生的精彩表演。 马布里先生，我是首钢队的新队员，我们都太崇拜您了，一定拜您为师。 No， 我是来打球的，不是教打球的。我的东西，你们学不了。 请问二位还需要点点什么 ？No， 啊，谢谢，不需要了。 Hello， 马布里先生 ，Peter 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长春。你来了啊？ 又换了这家宾馆，我过来看看你们。哎，这家宾馆可是这一带最好的，很难住进来。怎么样？这回您二位，住着感觉不错了吧？ 长春，啊，这里的炸鸡腿太让我失望了。 什么？ 和我妈妈做的简直没法相比。长春。我要求换一家起码能把炸鸡腿做出美国味道的宾馆。 马布里先生，实在是对不住，您要求的宾馆真是太难找了。 为什么？ 嘿，因为这不是美国。 什么意思？ 哼，没意思。啊，我还有别的事儿，恕不奉陪了。 林指导派他当我的生活助理，他居然不耐烦了。 Marbury， 差不多就行了，不要太过分了。 请进。 林指导。 哟，长春，你来了。哎，怎么着？ 林指导，我跟您直说吧。啊，马布里这大神，我还真不伺候。 行了，我明白了，他是不是又要求换宾馆了？ 林指导，第一次他说五星级不达标，第二次呢他说环境不安静啊，行，第三次人给来一个说毛巾太小太薄，哎，我都给他换了，这已经是第四次了。您说 我那四次就四次呗，再给他换， 得，干脆啊，您把我换了得了。说真格的，我呀，真不想再伺候他了。 长春。我知道你不容易， 我真不易。我 不过呀，咱们也要从他那个角度想想，他是从美国逃出来的，最怕咱们瞧不起他。你看啊，他越端架子，那就越说明他内心苦。他在炸鸡腿上挑剔呀，其实那是想家想妈了，那是在寻求慰藉呢。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最需要的是有人心疼他。那咱们就当心疼他的人呗，啊，咱就让他觉得呀，北京就是他的家。 不是，您知道我， 你看啊，我让你担任他的翻译兼生活助理，那不光是你英语好，主要是看你热心周到，是个会疼人的人。哎，我跟你说白了吧，啊，你如果能把马布里的心给捂热了，你就是首要的功臣。 行，林指导，我明白了。 去吧。 大叔 ，Peter 大叔，怎么样？我们北京的冰糖葫芦，好吃吧？啊， 酸酸的，甜甜的，很好吃。 是的，很好吃。大春，刚才你请我们逛了庙会啊，现在不会让我们吃着冰糖葫芦，又坐着这个三轮车来个北京胡同游吧？ 哎，还有更好的呢。哦， 更好的。 哎，师傅们，师傅们，到喽！ 哎，得了您嘞！哎， 二位，咱们到，下车吧您嘞！ 到哪儿了？ 我家呀！ 你家？ 让你看看，老北京正宗四合院，再请二位吃一顿正宗的老北京家常饭。 哎呦，二位贵客到，欢迎欢迎。妈 呀，长春刚才就把电话打过来了，冒着呢。 太好了，太好了。哎，马哥，皮叔，这是我爸，这是我妈。 叔叔好，婶婶好。 哎，好好好。 大哥，嫂子好。 哎，好好好。 到家里吃饭，就到美国。不可思议。 是的，这也太隆重了。 在我们北京啊，朋友同事到家吃顿饭那都是平常事儿。 就是，哎呀，甭说了，二位快进家了。 对对对对，请请请， 走走走， 进家。 哎，来来来，坐坐 啊，坐，随便坐。 谢谢谢谢。听我们家长春说呀，马先生喜欢吃炸鸡腿儿。哎呦，这个门怕做不好啊。 长春，这件事你也跟他们二老说了？ 是是是。 皮特，啊，他们不会责怪我吧？ 哎，哪能呢？哎，马布里先生，我妈可说了啊，她呀做不了美国炸鸡腿儿，但是她做的老北京炸酱面。那是一绝呀、啊！听好吧，您那 面来了， 来了 来了！ 妈妈妈，赶紧给人介绍去。 对对对，介绍介绍。 哎，等行行，那咱就先说说这酱吧。啊，哎呀，那得是鲜圆黄酱，倍儿香，倍儿鲜，带点甜。哎哎，要炸的油汪汪，匀的溜的。哎，这酱啊，要渗到肉中，这肉。要化在酱里，嘿，这顶峰能香出二里地去， 地道吧？ 哎，咱再说说这面麻，哎，您瞧这啊，黄瓜丝儿、萝卜丝儿、芹菜丁、香菜末、黄豆、青豆、豌豆苗，最后您千万别忘了，还得来盘紫皮蒜， 香。 哎，这就是咱正宗的北京炸酱面，保证您吃了一碗想两碗。 哎，妈，我先预定两碗啊。 谢谢。 怎么样啊？哇。 太好吃了。 是啊，美妙的无法形容。这北京的味道简直就是绝妙的艺术。 艺术。 北霞，我把炸鸡当成命，今天吃北京炸酱面我就不要命了。 马布里侄子，皮特老弟啊，哎，这以后啊，这就是你们的家了啊！想来就来， 对对对，想吃炸酱面了，我给你们做。 哎哎哎，谢谢， 谢谢谢谢。 皮特啊，今天呢，值得纪念，我们在北京也有家了。 是的，是的。再来一碗， 我也再来一碗 炸酱面， 再来一碗。 妈，馒头吃， 我这你得管儿子呀，我也吃了。 一，二，一，跑起来， 干啥？ 哎哎哎，林指导， 今儿是第一次跟马布里合练战术配合啊，好好准备啊。 好嘞，放心吧，林指导。哎啊，这马布里怎么还没来啊？ 哟，是不是堵车了？长春，哎，你打电话问问马布里。 哎，好好嘞。哎呦，甭打了，来电话了。哟，喂，马哥。哦，是 Peter 大叔。怎么着？什么？他来不了了，哎，这挂了他，什么意思？这是， 该不会又在跟我们耍大牌吧？ 对对对，这么着，长安，你带大伙儿先练着。长春啊，你跟我找他去，走。哎哎， 走，来来来，继续，走。哎，啊，跑起来，一二一，一二一。 老马，你怎么了？ 啊，他今天不舒服， 生病了。 哎，这生病了就赶紧去医院，别慎着了啊！ 不用，你是俱乐部的签约球员，我必须对你负责。 对， 要是病了，马上去医院做一次彻底检查。 我真不用去医院。 啊、是这样的，今天是Marbury 他父亲的生日，也正好是他父亲去世100天。 什么？ 他心里特别难过，就把自己关在饭店的房间里面。所以 我今天哪儿也不去，你们就按罢训处理好了。 Marbury 啊，您知道我正在努力地劝他去训练。 不，皮特，你不用劝他，他现在的心情我理解。我很小就没了父亲，5年级那年期末考试的作文题是我最快乐的一天。考试那天恰巧是我父亲1周年的忌日，我交了白卷，老师知道原因以后让我补考，题目改成了我最难忘的一天。我就写了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他去世3个月后考上了区少年体校，并亲手把通知书摆在他的遗像前。作文得了满分，还登在了校报上，老师的批语是化悲痛为力量。好， 你知道、你有位好老师，他能理解你。 老马，你有我和长春他们呢。 对， 从你加盟北京首钢篮球队的那天起，咱们就不分彼此，都是患难与共的兄弟。 在 NBA 连我曾经的兄弟都在骂我， 骂你独狼， 这已经算好听的了。 老马，要我说，你真要谢谢那些骂你的人，不然你这头独狼也不会浪迹天涯到我们这儿来。 你知道，同样是为了打球，在 NBA 他们可以狠心不让我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可是在这里你们不仅理解我，还把我当兄弟。中国有句话，士为知己者死。 对， 我 Marbury 也会把你们当兄弟的。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